今天庞娜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说美国现在是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制，或者美国历史上不是民主制，用这种说法呢来否定民主的作用，因为大家，现在都有个，基本共识吧，美国是最理想的制度，而这个制度呢，很多认为。不是民主制或者民主在里边不起多大的作用，所以呢，以此来否定民主，这样一个价值观。那么实际上，这个我本来想推后几天讲的，因为现在正在弄着一些别的东西，但是今天我看了一下，有一个许章润的一个在一个场合的演讲。谈我们人民的法权概念，那么当然他叫了两个嘉宾也是很牛逼的，一个是高全喜，另一个我忘了这个文章很长，我溜了一遍，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他在讲我们人民的法权的概念的时候呢，讲了很多，讲得很全面，可能从法学专业上。但是如果从政治哲学上，从根本上来讲，我们人民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宪政含义的话，它其实是模糊了这个东西，它没突出重点。所以呢，我今天突然有种冲动，也要讲一讲我们人民，也就是民主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理念，我们人民的概念。我们在讲这个之前呢，我总是跟别人可能不太一样，就是在治学或者说在这个讲东西的时候，我一般不愿意拿流苏的观点去说事儿，就是大家都认为这是很常规的。我觉得我们总有一种独特的方法去找出一些别人所可能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我在讲两个自由的理念的时候，我是采用了文本对比的方式，就是用。洛克的《政府论下》和卢梭的《契约论》去进行详细的文本解读和对比，找出这两种自由理念的细微差别。那么，这个细微差别所蕴含的重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从细微处入手，找出它的根本的东西。那么，我们讲这个也是这样。我们讲在讲民主和宪政，或者民主和共和，或者民主和自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就是我们比较一下历史上的一些民主体制，典型的民主体制和共和体制，和不太典型的体制，那么我们去对比看一下民主、宪政或者立宪或者共和到底是一些什么概念，然后我们再从法理和概念上去找出。那么历史上对这个东西的一些权威论证，它的着眼点和它可能出现的问题，一直到当代，那么在这个领域里，大家是一种什么样，有什么趋势或有什么新的方向，我们找出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根本的一个东西来，而不是流俗的简单知道一个自由高于民主呀，自由是一个。普世价值观呢，民主只是手段呢，这样泛泛的去讲。其实我觉着许章润先生的这个演讲也有一点流于空泛，就是他把这个人民分了五个层次，从自然人到公民，然后去论证这个东西。当然有他的这个全面性，但是他最根本的人民，我们人民最根本的宪法含义有点就模糊了。他就把它变成一个基本的公民权利了，这个东西就是把它，这个没有从根本上说明这个含义。那么我现在就简单的讲一下，民主，制和共和制在历史上大概有多少形态，我们典型的政治哲学上拿来做例子的，然后我们分析这里边的民主成分和共和成分，或者宪政的成分，让我们得出一个民主和宪政。它在概念上的一个最根本的区别来，我们知道最典型的民主制，我们一般指雅典，古代的民主制的体制是雅典，在古代，当然也有考古学家说， 民主的先祖不是雅典，因为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考古中，就是古代的这个苏美尔文明中，那么有一些国家或城邦，那时候也有城邦，他们是民主制。那么我这里手头就有一本书，我没把它看完，它是说它就叫民主的先祖，就是指的古代，玛雅这个马里古国，注意这个马里不是非洲的，是那个。闪美特族的一个民族一个概念一个国家概念，他们其实是一种民主制，但是他那个民主制不是典型的我们现代讲意义上的民主，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怎么说呢？我不去分析这个东西。那么我们要典型的剖析的话，雅典是最典型的一种民主制。那么雅典的民主制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雅典的民主制体现在，当然，在雅典之前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体制，就是斯巴达。斯巴达的立法比雅典的要早，至少那个斯巴达的立法比索伦的立法要早。这个斯巴达和雅典是古代这个对比共和制和民主制对比的最明显的两个例子。那么斯巴达它的制度是典型的共和制，注意这个共和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其实有两个国王或两个执政，这两个为什么形成两个？可能是两大家族或两个势力的平衡导致的。它有两个国王或者两个执政，它也有议会，当然有立法啊。有这个立法，这个立法者比索伦要早。那么斯巴达的这个国家是典型的共和制，但是典型的没有我们现在意义上讲自由和民主的体制，因为它纯粹是军事贵族的这样一个体制。当然，它所有的公民，范围是也是很广，当然所谓广是仅限于多利安人。他们这个征服者这个群体的人，当然在斯巴达的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特别是奴隶特别多。斯巴达为什么建成这样一个军事共和国？是因为他必须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强有力的这样一种制度来政府或者来统治他这个国内被他征服的民族和他们的奴隶，所以他是一个完全的军事贵族的这样一个共和制，他有一套立法，但立法非常残酷，完全没有个人自由。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它残酷到什么程度呢？比如它一个优生的概念，就是说斯巴达是一个军事共和国，它的所有的公民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为国家效力，所以他的男子在成年前一定是在学校军校里度过的，成年以后也回家的时间也是有规定的，跟这个老婆同居也是有规定的，而且他最残酷的是优生制度，也就是说他们的男孩出生来如果有一点点缺陷，一定是摔死的，一定是不要的，所以呢。他们用这种方法来淘汰残弱者，来保持这个民族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军事能力，这是斯巴达的共和制。那么雅典它是一种民主制，注意，民主制是指的他们的立法、他们的这个法官、他们的这个行政人员。他所有的人都是公民轮流或选举产生的，也就是说，每个公民都有机会从事一些公共的事业。那么这是雅典，注意这两个的，从权力来源上是不一样的。那么权力来源一个是就是平民，注意在民主制的国家里，并不限制贵族参政。但是在贵族制的国家里，一定是限制平民参政的，它一定是有财产限制啊等等这些东西。当然，雅典也有财产限制，但是很小。 比如说，雅典也不全是公民，雅典的公民在雅典城，它也是少数，它只有几万，但雅典的人口是几十万。这里边外乡人或者叫做自由人、自由民或者奴隶是没有公民权的。所以，所谓民主制是指的他向所有的公民开放他的这个权利，政治权利。那么我们讲的简单一点，主要是为了讲后面的一些更重要的概念。那么在雅典和斯巴达之后，这是两个典型的体制，一个是由军事贵族或者叫贵族完全掌握权力的这样一个共和制，也是以法，也是有立法，也是在法律的这个指导下。那么雅典也是有索伦立法，然后由民主，当然不全，整个雅典是一度在一段时间，大概有200多年，是这个，200多年是比较典型的民主制。但是这里边有反腐，后来被灭掉就更没法说了。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权力来源，是公民，这是雅典的特点。那么罗马是典型的共和制，罗马，那么有人说罗马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是法治，这个没错，这个是没错的，十二铜表法，对吧？这个没错。但是罗马是典型的共和制。但是罗马的共和制有没有民主的成分？开始是没有的。开始罗马是伊利特鲁亚人的国王，塔昆被推翻被杀死，然后由罗马的当时存在的元老院或者议会，来这个建立了共和制。共和制它大概的意思就是由这些贵族组成的元老院来统治，那么他们会推举执政，来进行这种日常的，主要是军事上的管理，因为既要抵御外来的侵略，又要扩张。罗马的这个注意一点，那么现在美国的这种总统选举法是这个选举人制度，对吧？有人说这从什么地方来的呀？可能我不一定准确，我自己的一种看法是从罗马的百人团来的。罗马开始的统治是靠百人团的这种选举，看上是民主，对吧？是选举，其实它不，我待会儿讲什么叫民主，什么不叫民主，我待会儿再讲。那么罗马的开始的百人团是这样的，它由元老院和骑士组成的贵族，它是由有这个以及一些有产阶级，我是说有产阶级吧，也算是贵族，他们是组成了可能98个百人团，而总共有189还是198，我忘了个百人团，而占人口一半以上的平民，他也有参政权，他们的百人团只有5个，而且他的投票顺序是从前往后投，先元老院的这个8个百人团投。是8个，然后是后边是18个百人团投，再往后是第二层级的这些贵族的80个百人团投，如果这个议案超过了半数，比如超过了法定数，后边就不用投了，也就是说平民的代表基本上没有资格投票，而他的投票方式呢？就是百人团中，如果多数是比如说支持，那么这一票就是支持。说他的跟这个美国的选总统是一样的，就是你这个团体啊，其实他是代表一种一个，就是你这里边只要多数是一个什么结果，你整个就都是什么结果，他是这样的。所以我怀疑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间接选举这个投票人制度是从罗马的百人团制来的，但是这一点这不是我说的重点，不是我说的 key point，我说的重点是，罗马的平民名义上也有参政的权利，但是按照这个制度设计，那么你这个百人团的话，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投，因为大部分的议员在投到你这基本上都出来了，你完全被忽略不计，所以平民就 觉得这不行，这纯粹欺负人。那平民没有办法。前段时间那个谁也讲过，讲得很好。这个，周明和老师那个音频讲得很好。他主要讲罗马，罗马的这个开始是没有民主色彩的。那么后来这些平民就不干了，说你这么搞，因为绝对权力掌握在绝对贵族和有钱人手里，那普通的罗马公民，我们还说罗马公民，普通的罗马市民，那么他就享受不到任何权利，但是他必须服兵役，必须交税，他沉重的负担都加重，那怎么办？他们采取了一种可能是有记载的最早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出走。他们去了哪？去了罗马旁边有个叫圣殿山，到那去居住。我不跟你玩了吧？我不在这住好不好？我不在这住，你怎么收我的税？你怎么让我去当兵，对吧？你总那个时代还不像我们那个，不，你不能去抓壮丁到，对吧？人家不在城内嘛，不在罗马城嘛，对吧？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些贵族和有产者呢，发现玩不转，因为你离了这些大量的平民，既没有消费，又没有税收，又没有兵源，不得已做出让步，就是把他们请回来。请回来采取措施的时候，在这个元老院外再建一个公民大会，就是公民大议会。这个是由这个平民啊，主要是平民组成的。它主要起什么作用呢？重大的决策由他们来拍板定，就是有一个法律要通过，那必须这方说同意，还是不同意？用这种方式，它是一种。也是用直接的一种投票来决定，这个法律通过不通过，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选举制度上，除了百人团，又加了500人团，加了很多这个，因为每一个部落它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军事组织嘛，那么它又加了这个，它的投票制度发生了改变。另外最最重要的是加了一个保民官的职务。这个保民官是由平民选举的，或者说你不是平民，后来不是平民，没办法，没事儿。这个周老师也讲过，就是你沾上平民的光，你爹是，你认个干爹。总之，你以平民的名义来统治，而这个保民官权力很大。第一，他法律上对他有人身保护，当然这个在动乱时期是不起作用的。比如说，古格拉兄弟就被暗杀了，他们保民官，对吧？他搞改革，他搞平民化改革就被暗杀了。但是，一般正常情况下，他的人身安全是要被保障的。第二，他有否决权，他对元老院的决议和执政官的很多，决议，他是有否决权的。第三，他有监督权，他是代表人民、代表平民来监督元老院和执政官的。所以，保民官，是很重要的。也说，罗马共和国的后期其实是共和制和民主制结合的一种体制，当然最根本的权利还是在贵族手里，但是它已经有大量的民主成分了。注意这个地方就掺在一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就融在了一起。那么在西方历史上，后来有两个比较典型，一个是威尼斯的共和制，一个是荷兰的共和制。那么这两个共和制是典型的共和制，但不是民主制。注意啊。这是因为威尼斯它是就是典型的贵族共和制，荷兰也是。荷兰当然，荷兰有个很多人会有个误解，荷兰它最终的权力中心在基层，在市镇，在这个省，省议会的权力是大于全国议会的，所以它一直没有统一成一个尼德兰共和国一直没有一个它有公共大议会。有，但是，他必须征得省议会的同意。他的组成是由省议会推荐的人，而且他真正的权力来源是来自于市镇，而这个市镇是直接，这个就是市镇是自治的，但是市镇并不是像美国后来的，那些市镇一样，它是民主管理，不是这样的，它是由贵族来管理的，由。在这个市镇最有威望的家族世袭统治的，所以它不是一个民主的。但是，荷兰这个共和国的产生或尼德兰共和国的产生，它原因是什么？它基于 反抗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统治。他为什么反抗？是因为反抗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对不同宗教信仰的迫害。注意这一点，荷兰共和国的产生完全是宗教原因，是因为新教加尔文教徒或者其他教徒不能忍受天主教的迫害。那么，当尼德兰建立共和国，通过起义，沉默者威廉的起义，带领的起义脱离了西班牙的统治，建立了尼德兰共和国以后，那么他们的加尔文正统也想建立一种政教合一，但是没有被，这个议会或者说，大家允许，因为他本身就是反抗这种，这种东西，所以他不是政教合一的。威尼斯也不是政教合一的。注意，这个好多人会逃到荷兰去。注意啊，好多胡格诺派的人或者其他的新教徒被迫害，都要逃到荷兰。比如洛克也去荷兰待过一段时间，等等，都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就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荷兰共和国在反叛腓力二世的时候，它的合法性来源在哪？它的合法性来源在哪？所以呢，那么威廉他引用了君权神授的观点，说皇帝或者国王他是由上帝他的合法性来源于上帝，因为不是人授权的，是上帝，所以被国王统治是符合上帝的意图。如果你反叛，就是反叛上帝。那么尼德兰共和国的人，你开始说啊，虽然腓力二世是好的，他是上帝任命的，他是上帝这个拣选的王，但是他的执政官背离了他的意图，进行了残暴的专制统治。但这个理由站不住脚，这个理由不能长久。所以荷兰那个时代，人们就开始提出了很多政治哲学的主张，就是权力的来源问题。那么就提出了人民这个概念，我们的权力来源于人民。那么这个概念提出，其实比卢梭、比洛克都要早。那么这就提出一个权力的来源问题。我们先放下这个东西不说，我们再说一下英国的宪政体制。英国早期是没有民主的，但是是有宪政。所谓宪政就是有这种权力的制衡。最典型的大宪章，大宪章时期呢，就是贵族跟国王打。其实国王也是贵族，所以英国它是一个贵族制的国家，平民没有资格参与这个政治斗争。但是随着后来这些贵族跟国王的争斗，随着英国的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壮大，那么他这些贵族必须拉住一些同盟者，就是一些新生的资产阶级权贵。那么这就是出现了下院，下院的产生实际上就扩大了统治集团，就是从贵族扩大到了另外的一些阶层，比如说资产阶级，包括一些律师之类的。所以这个它会涉及到我后面要讲的这个民主和共和的概念 那么有了下院以后，下院的权力越来越大，比如下院有了征税的权利，就是国王剥夺了国王征税的权利，这样的话，那么国王现在不仅仅受他本身他同一个阶层的贵族的制约，他还受到一部分平民的制约。其实这就有一点点民主的成分了。注意，这个人民的概念是在扩大的。那么到了这个1640年左右，这个时候呢，这个英国的这个由于这个他的下院的权力越来越大，那么国王呢就觉得下院其实碍手碍脚，或者说议会这个时候。贵族院和这个下院，其实下院的这个实力或者他的权力开始慢慢超过了贵族院，而下院主要 是由贵族和平民组成，当然也有贵族，也有平民。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下院的权力最重要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法律的通过，第二个是税收的批准。那么没有下院的同意是不能征税的。这个时候，不管是詹姆斯，国王，还是他的儿子查理，他的后边的查理二世，都觉得这个议会是碍手碍脚，他就不召开议会。我不召集你，每次召集你都是，后来就规定召集议会可以，你们必须按照我说的，去通过议案。但是，一旦会议召开，这些议员呢就讨论国家大事。本来我叫你来是让你议论我所指定的几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该收点税了？我们要打仗了？结果你们非要讨论外交政策，非要讨论重大的国家决策，所以呢，他就要关了议会。关了议会呢，就通过不了。这个税收的法律就无法征税，强行征税呢，因为已经形成惯例了，他征不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议会跟国王之间的一个很大的矛盾。注意，英国啊，它有个特殊的原因，英国那个时候是没有常备军的。注意，没有常备军，因为它是个海洋国，这个岛国，它面临的这个侵略或者什么，它会轻一点。所以他们不倾向于养常备军如果打仗就花钱雇人，你知道吧？雇佣军。其实美国建国初期也是没有常备军的，因为他们特别讨厌常备军，因为常备军是这个专制的一个来源。那么没有常备军这样的，国王要跟议会干仗的话，那么个人花钱买军队就是个人组建军队你不一定能干得过议会。所以这个时候呢，查理二世是被议会军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就上了断头台。这个时候呢，英国面临着选择，就是克伦威尔执政以后呢，英国的社会有两种声音：我们是继续，这个搞君主制，再请一个新君主来呢，还是搞共和制？比如说，注意啊，英国始终不是共和制，我说它是贵族统治，但它不是共和制。它是宪政体制，但不是共和制。至于宪政和共和不是一个概念，所以呢，当时有一批共和主义者，比如说米尔顿，比如说希德尼，比如说等等等等这些人，他们就要搞共和制。但是主流的思想呢，英国人还是要搞君主制，但是由议会来主导这个君王的产生。这个包括干预君王的祭祀，就是继位和把整个的立法权拿过来，这样的话，在君王持有一段时间以后，再复辟以后，他的权力被大大削弱，削弱以后呢，那么后来这个就把君王赶跑，那么就请了威廉，就是荷兰的执政。其实这个威廉在荷兰呢，他不是国王，他是执政，因为荷兰是个共和国，他没有国王，来当英国的国王，就跟他老婆一块儿，玛丽一块儿来当这个英国的国王，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也进行了很一系列的斗争，最后确立了，比如说请愿法、权力法案等等确立以后。英国逐渐走向了君主立宪制。那么注意，当英国成为君主立宪制以后，英国是不是个民主国家呢？还不是，不是的原因是，他的投票权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比如说，在1840几年，还是还要晚一点，英国发生的宪章运动，就是工人阶级要求普选权。那么，这些工人阶级的要求普选权的政治斗争，被英国议会镇压了下去，被英国的马队利用血腥的手段镇压下去。但是过了不长时间，那么英国后来，到了20世纪，实现了普选，这是英国。那么我们再看看美国是一个什么国，就是说以。英国是逐渐的从一个君主立宪的体制，慢慢走向了一个 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那么美国又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们说的重点，美国是不是民主国家呢？美国一开始就是民主国家，为什么呢？美国的各个自治，领地，它基本上都是民主选举的。对，当然这里边有一些开始是政教合一，只是这一个教派的，比如经理会的或者圣公会的，他们，比如最典型的是弗吉尼亚，你主要信仰不同，他会赶走你，但是它其实是一种，普选制的。特别是罗德岛，早就实现了普选制，而很多市镇，它都是直选的，它都是由这个镇上的这个，当然是排除了印第安人呢，排除了其他人，当然黑人奴隶也没有份儿，但是所有的这些被认为是公民的人，他是进行直接管理的，直接选举市镇的议会的，所以它的根基是民主的。当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以后，它建立的其实是一种，联邦制的，这个对我们联邦制这个概念一会儿我们要讲，因为它涉及到权力的，分配问题 联邦制的这样一种，其实是开始是以州权为主的，这样一种，联邦，那么这个州呢，它是有这个，一开始设计。就是三权分离的这样一种治理结构，它没有一个绝对主权，总统、议会、最高法院是三权分离，它的根基，美国也是最早实行普选的，就美国全国最早实行普选的这样一个，这个国家或者立宪体制，所以呢。你说美国是不是民主国家？当然是民主。美国一开始根基就是民主，它就是一个各个自治的市镇、自治的州的民主体制联合形成的这样一个宪政体制。这是美国。我们很快的时间把人类历史上跟民主、共和或者立宪有关的体制过一遍，我们这里边找出一些共同的概念。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谈民主或谈宪政的时候，我们就谈的不同的东西。什么叫民主？民主是个什么东西？民主是解决民主或者不民主，解决的是权力来源的普遍性问题。就是说，所谓的民主，一定是不是一个阶级或不是一个阶层或不是一种人统治的，这叫民主。比如说雅典的。民主制，它是雅典全体公民参与的，这边有贵族，有普通的平民，只要是公民，雅典公民都有是权力来源，而且它并不在这里边进行划分了，它实际上是轮流的进行这个执政或者选举等等等等，它最终的权力要收归人民，比如说雅典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将军以及战功在卓著。那么，如果你打着打仗回来，那么议会或者说雅典的这个公民大会就可以审判你，就可以杀掉你。他会让你来述职，来您来讲，你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审判你。所以他不像罗马，罗马后期呢，这些将军他本身就是执政，他有很大的权力，因为这个。罗马之所以最后走向灭亡，有很多原因。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军队的这样一种私人化导致的权力体系的崩溃，使得元老院变成某个执政的傀儡，它可以改变元老院的构成等等。而且军队可以通过暗杀甚至是直接屠杀来解决问题。所以他的共和制崩溃在这里，这是最根本的、最直接的原因。那么也就是说，在罗马共和国，它的权力来源，它不是，它它是，它其实是最根本的权力是由贵族来掌握着。虽然它有民主的成分，包括后来的威尼斯、荷兰，其实都是贵族统治，所以。 在这个关于体制的分类中，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对体制做了三种分类，一个是贵族制，一人统治叫君主制，这个多人统治叫贵族制，那么多数人统治叫民主制，然后还有很多人把这些体制进行混合，叫做混合体制。好多人会把后来的荷兰呢、威尼斯也、罗马呀，改说成是混合体制。其实这是一种，如果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是概念的混淆。其实它不是混合体制。其实这里边，就是不管是斯巴达，还是罗马，还是威尼斯，还是荷兰，还是英国，还是美国，它都有共同特点是立宪。立宪是什么东西？立宪它是一个治理结构问题，它不是一个权力来源。就权力来源，我们应该说，他们通通都是贵族制，在早期特别是，它不是民主制。注意，民主不民主是指的权力来源的普遍性程度。如果你是一个阶层统治，你肯定不是民主制，你肯定是贵族制。当然，一个人统治，连贵族都说了不算了，一个人统治，那就是君主制。当然，大部分的君主制都是贵族制的，君主只是贵族的代表，我们不去细分这个。但是它跟民主制是不同的体制，它是没法混的，一混就变成民主制。所以呢，我们说它的权力来源如果达不到一定的普遍程度，就达不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阶级或这个阶层去进行联合统治，它一定不是民主制。那民主制一定是两个以上的阶层在共同统治，或者说，更多的阶层，那么民主这个概念它也在变。比如说，在雅典虽然是民主制，它仅仅局限在雅典的公民，自由民不能统治。但是雅典的自由民是其实享受着很高的待遇的，他有纳税的这个义务，同时他也有这个征兵参军的义务或者权利，他也有很多经商被保护等等都有这个，他有充分的。法律下的自由，但是他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他不是公民，还有就是奴隶、妇女，都不是这个公民，所以民主它这个范围是很窄的。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美国，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啊，宪法独立宣言我忘了，第一句是我们人民，对吧？我们人民是指谁呀？当时的我们人一定不包括黑人。不包括印第安人，不包括妇女，不包括未成年人，对不对啊？所以它也是有一定限制的。但是由于它在这个建国之前就不是一个阶层、一个阶级或者某些贵族精英单独统治，它是有这个普遍的阶层、普遍的民众一部分民众参与的这样一种直接民主在市政上，所以我们认为它是民主制的。所以，民主制的概念，民主不民主，它是指的权力来源的问题。那么，立宪或者说共和，它是指的什么东西呢？它是指的治理结构中的分权和制衡的问题。我们就回到另一个概念，比如说，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其实，就是主权概念。最早提出法国的让步丹，让步丹提出了主权概念。当然，这个主权概念既有权力来源的概念，意思又有治理意思。那个时候没有做那么细的划分，但主要指的立法权。那么，不单是一个强调任何一个有效治理的国家或者政体必须是有一个明晰的主权，这个主权必须是绝对的、永恒的、不可分割的。那么，在不单看来，这个主权的性质可能是君主。可能是贵族，可能是普通全体人民，这就出现了，君主的主权、贵族的主权和人民主权这样一些不同的分类。但无论哪一种，如果有效的治理，它必须是永恒的，不可分割的等等，有三个特征。那么这个理论，当然，不丹本人肯定是倾向于国王。或者君主制的，那么这个理论后来在霍布斯那里 就变成了王权主义者，就是绝对权力，他是通过契约论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你要安全，你就要把权力绝对交给君王。但是注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霍布斯对权力来源和权力的行使做了区分，权力来源一定是每一个个人，人民，人民授权，人民把权签订契约让渡给君王，然后君王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剥夺的，也不可分割的，这是霍布斯。当然，在历史上，强调君权的神授，君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甚至把君权比作父权的是另一个人，菲尔莫。菲尔莫博士是洛克重点批判的人，洛克的《政府论》上就是专门批判菲尔莫的，反驳菲尔莫的。但是洛克没有反驳霍布斯，这是基于霍布斯把王权的来源世俗化。他说，王权的来源是来源于人民，人民自由让渡给你，你有王。他的权力的来源是人民，注意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霍布斯是自由主义者，他不是王权，他也是王权主义者，但他不是一个，所以洛克没有批判他，批判的是费尔莫。那么，注意，把不丹让不丹的主权概念接过来，把它变成人民主权的是卢梭，卢梭彻底解决了权力来源问题。权力来源什么？来源于人民。这一点没有任何可以犹豫，没有任何可以让步，没有任何可以这个分割的。人民意志是权力的根本来源。注意这一点，这个是意义非常也是非常深远的。但是它跟洛克的区别，如果洛克也是强调政府的权力、议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但是洛克的人民是一个个的人，还是活生的人？那么这一个活生的人，随时大家商量商量可以收回去，还是一个一个个人，他保护的是具体的权利。但是洛克，这个卢梭特别强调了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的唯一性，那就是人民。但是卢梭犯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错误，他把权力的来源和权力的行使混为一谈。人民主权是没有错的，作为权力的最根本的来源，人民是没有错的，振而发聩，放之四海皆准，而且直到现在它也没有过时。但是人民的权力的根本来源不等于人民亲自去执政，也不等于亲自去实施，不等于人民在实施过程中的权利也是绝对的。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单讲的这个主权作为治理权利，作为治权，它是不是绝对的？我们就引入另一个概念，叫共和的概念，其实不恰当，应该叫共而不和，或者说采用一种政治上概念叫对抗性权力体系。注意，所有的立宪体制都是强调两个以上的权力主体去互相制约，用权力制约权力，这叫立宪。立宪的最根本的含义就是建立一种权力制衡的架构，进行对权力进行分割。所以它否定了绝对的主权的概念，在治理结构上是要否定掉绝对权力的，所以就没有一个主权概念。比如说，最典型美国的三权分离，议会、总统和最高法院的法官、大法官，他们是三权分离的。你说谁的权力更大？不好说。那么在现实中，肯定是总统的权力可能相对更大一点。这是美国三权分离走到今天，可能存在、可能出危险，可能就出在总统的权力很容易凌驾于其他两个权力之上。但是美国有一个很根本的权利，我们人民，这是权力的最终来源。这就是布鲁斯·阿克曼讲的宪政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来源，来源于我们人民。也就是布鲁斯·阿克曼把这个政治划分成两种形态，一种普通政治形态，一个是宪法政治。那么他强调，作为一个公民，在日常状态下应该享受作为自然人的权利。自然权就是消极自由，对吧？ 我天生有生而自由，所以政府要保护我的人身权、财产权，我的一切其他的类似于消极权的东西。但是你要注意，这些自然人他不仅仅是自然人，他还是公民。公民其实他行使的什么权利？宪法权利。我们人民，公民作为我们人民来共同行使宪法权利。这就是到了危机时刻的时候，人民必须站出来。那么，这就是对美国的法律传统和美国的宪政体制的解释，是有两种解释。一种是随时去追溯开国先贤的原意，就这个立法我们怎么解释它？我们要去猜测当时立法者是怎么想的，把这个往回看做一个根本的诉求。但是布鲁萨克们认为不是，美国的宪法体制是经历过三次重大的改变，一次是建国，一次是这个重建，一次是罗斯福新政。那么这个时候出来承担对宪法进行最终决定的是谁？是民意，是人民。也就是说，宪法的最根本的来源是人民民意。这一点。注意，共和主义的这个观点，当代共和跟古典自由主义是不同的。我在讲哈耶克的时候，哈耶克他是非常轻视宪法的，他认为宪法实际上是一个公法，是可有可无的。那么，自由世界的法律应该是靠普通法、靠刑法和民法来维持，而刑法和民法的来源是什么？是传统。是自生自发形成的这样个历史传统，而历史传统这一点，在英国的宪政史上、解释史上，就是科克对这个他创造了一个英国古典宪法的神话。他认为英国的普通法中暗含着宪法精神，也就是大宪章或者大宪章以前的那种精神，所以这是英国的宪法精神。其实英国有宪法吗？没有。英国有宪法精神吗？这个大可生疑，这些东西都是后来的律师解释出来的。通过普通法的解释，我们知道普通法是一点一点改变的，随着形势的变化。比如说，最早的普通法有什么水判呢、火判呢？就你有罪没罪，我绑架扔到水里，沉下去就是有罪，漂上来就是无罪；不然或者反过来，沉下去就是无罪，漂上来就有罪。或者你烧红的炭，你往跑一圈。烫不伤你就是无罪，这胡扯嘛！这是普通法最早有些条款，后来都更改了。所以我在对哈耶克批判中，哈耶克只注重了传统地方，没有注重这个普通法的大量的更新。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随着新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新教改革的这个思想，那么英国的普通法做了翻天覆地的修改。哪还有什么古典宪法精神？这是科克，不是伯克，是科克创造的一个神话。但是，哈耶克的思想或者古典自由思想，它是向后看的，它是所有的法律传统是最根本的。所以我们在我们当代的人民，在他的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你没有立法权，你只有。你立的法必须是普通法传统框架中符合传统的东西，你只是发现法律，你不能创造法律。也叫这个时代的民意是不能创造法律，不能根据你的民意来创造新法律的。你必须依据以前人民的意志，注意，以前的也是人的意志呀，对吧？那这就有个逻辑，在哈耶克看来，现在的人就不是人，他就没有资格创造法律。而古代的人才是人，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种贵族、传统贵族的那种优越感意识。注意，哈耶克这些人他都是贵族，他们的传统都是贵族传统，他保护的贵族。所以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为什么可以联姻？就是在古典自由中大量的保守主义的成分，这里边就有这样一种，因为古代的那些东西都贵族制定的，就是很好的。你现在这些贱民、这些普通平民，你是没有资格制定新宪法的。这是哈耶克这样一些古典保守主义的一个根本的出发点。但是布鲁斯·阿克曼颠覆了这个观点，说我们人民是可以创造法律的， 我们在最危急的时候必须站出来，行使我们的积极自由，我们去解决宪法危机问题。那么没有别的依靠，我们既不能靠上帝，又不能靠传统，只能靠当代的民意、当代的人民。所以他说，我们美国的法律，我美国的宪法精神一定是要在美国的本土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而不要过多的借鉴欧洲的法律。欧洲的法律就是普通法传统，就是那种古罗马法、普通法，就是那种很古典的东西的一种延续。所以，当代共和主义者强调我们人民、我们当代的人民的积极自由，去在宪法出现危机、在美国出现了川普这样的精神病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公民应该站出来，去批判他、去质疑他、去恢复我们人民制定宪法、制约总统、制约各种公权力的这样一种天赋的权利。注意，天赋权利指的人权，指的自然权利。那么公民权其实也是衍生出来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勇敢地站出来，我们人民不同意，我们要说不。所以说，当代在美国出现了一种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一些基督教保守主义者，他抬出上帝来，恢复了费尔曼当时的那样一种，包括这个詹姆斯，包括威廉他们那样的荒谬的理论，有什么上帝啊、君权神授的那种思想，然后想利用在威尼斯、荷兰，都已经抛弃的政教合一，妄图在美国搞政教合一，而美国的这个整个思想界保守主义回潮非常严重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者不是要跟保守主义携手，而是应或者说在当代更极左的社会主义已经被击败，已经在全球失去了话语权，也失去了就是要用福山的话说，历史的终结，自由主义体制已经被人们认可。像激进的社会主义等等，已经不能够赢得人心的情况下，那么当代这个最重要的使命是，自由主义者一定要联合共和主义者，去击败保守主义者的这样一种反民主、反进步和反真正反自由的这样一种传统的思想，而建立起适合当代我们人民意志的这样一种宪法精神来。所以，你可以把我这个音频起个题目，就是"我们人民"。我就在谈我们人民，我们人民就回到我刚才要回答为民主的含义是什么？民主的含义有两层，一层是大家通俗理解的，做一个治理手段的民主，它是一种手段，因为只有我们亲自参与政治，我们能保证我们的合法权利，我们才能保护我们的自由。这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或者传统自由者强调的民主概念。那么，民主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我们人民是权力的、公权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的来源。这就是民主的最根本、最内在的含义。你抛弃了这样一个民主的概念，你的所谓的自由就无根，你的所谓的宪政就变成一部分特殊利益集团去互相琼崖的这样一个体制。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按照保守主义者，或者说保守主义者如果来到中国，一定是保守中国的传统制度的。那么好，中国的保守主义就要维持现在既得利益集团、红色家族他们这样一个体制。它也可以制定一些互相制约的体制。那么有些古典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反民主、反福利的人，他们会说："好，让他们自己主动建立宪政，以我们让渡我们的一权，我们不追责，然后让他们建立一种制约体制，我们享受消极自由。"这都是很可笑的。如果你不大胆地喊出"我们人民，我们所有的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因为在现代人类的概念中，所有的成年人，没有精神病的正常的成年人，都是有资格参与 政治、参与选举、参与国家治理的。那么最根本的一点，要解决权力来源，中国的权力来源一定要建立最广泛的人民的基础上，然后我们再考虑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宪政体制，是像英国这样的议会体制呢，还是美国这样的三权分立的总统体制、总统制呢？那是另外一个治理结构的问题，那个就是一个立宪问题。但是立宪的前提是必须确定权力来源，权力来源就是我们人民。那我就结束今天的这样一个音频。我补充一句啊，这个有个概念没有解释太清楚，就是说，不单他们讲的主权概念，就是一个治理结构必须有一个绝对的主权，这个概念建立的一定是一个专制体制，一定是权力向下传递和这个授权的这样一个层级的体制。而如果建立的是一种对抗式的宪政体制，它不是这样一个体制，它一定是分权的、分层的。注意，像美国这样的体制，它在联邦阶级上互相制约的，它联邦跟州之间不是一个授权关系。要是授权，也是从下向上授权，因为它每一层都有每一层的选举。荷兰共和国和威尼斯共和国也是这样，它并不是全国的权力一定分解或者传递给地方或者各省，不是这样的。各省的权力是独立的，各市镇也是独立的，他们之间上下级没有上下级关系，这是一个对抗式的宪政体制，就是说共而不合的体制。这样一个立宪体制一定是一个互相制约，而不是层层授权的这样一个体制，它每一层也是互相制约的。但是如果有一个绝对主权，它一定是专制体制，一定是分层向下授权的这样，上一级一定要是指挥下一级的体制。所以这要补充一点，这个主权让步单的主权概念中暗含的意义就是一种专制，不管是君主主权、贵族主权还是人民主权，它都是专制体制。注意这一点，我们就引出了卢梭的人民主权。为什么很容易导致一种多数暴政，很容易变成一种法西斯专制呢？就是因为它没有在治理层进行分解，没有进行制衡，没有进行分层。这个分层，我是指的各层之间不是权力的一个授权，而是权力的一种独立或者制约。所以呢，这就是人民这个概念很容易被利用的原因，就是如果你让主权主义者利用了人民这个概念，变成人民主权，而且人民主权它不是最后的授权，不是最后的法的来源，而是最后治理结构中的人民主权，那可能就麻烦了。所以说，这里有个概念必须讲清楚：主权概念在做治权的时候，如果一个治理结构有一个主权概念，一定是专制体制，而治理结构的这个理想状态，它是一个对抗性的制衡的体制，它是共而不合的体制，这样才会真正的建立一个立宪的共和国。